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线条。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明媚的春天，你是否去寻一方绿色，去踏青，去骑车，你的心是否也跟着轻盈了起来？我是田野，一位内心向往着远方的诗歌爱好者，想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时刻为你分享一首泰戈尔的小诗《流莺集》节选。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流莺集，走进泰戈尔的浪漫世界。我的幻想是萤火，流光点点，在黑暗中乍隐乍现，路边的三色紫罗兰，柔声引不得粗心人顾盼，却在这些散漫的诗行里呢喃。在心灵的慵懒暗雪之中，梦儿用皱枝篷车遗落的零花碎朵筑起自己的巢窠。春天毫不顾惜那些不为将来果实，只为一时兴起的花瓣，将它们抛落满地。喜悦从大地的睡梦中挣脱出来，冲入无穷无尽的密叶繁枝，在空气中欢舞终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7大主题活动，4场高端论坛，10项天坛奖项，7位国际评委，8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好了，北京时间的21点04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颁奖盛典。大家晚上好，我是转播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朱红，欢迎一下 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小爱。 嗯，刚才我们在前一个时段呢，嗯，是听到了两个奖项的颁出，对不对？一个是最佳女配角，一个是最佳男配角。 嗯， 然后小爱，我们说一下获得最佳男配角的这个电影好不好？ 这是一部来自英国的电影啊。嗯，其实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这个奖项啊，其实它也是挺多元化的。 嗯， 15部入围的影片有不同的题材。刚才女配的那个是一个伊朗的社会现象的一个影片啊。嗯，它是一个反映社会现实的 现实题材。 对，然后刚才的这个最佳男配角的这个旅程的终点呢，它是一个战争题材的电影。其实提到战争题材呢，大家就很清楚，它肯定是一个反战的一个影片。 哦， 那么它呢是通过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经历，它来告诉你战争的这种对人性的摧毁是多么的残酷。 嗯， 所以大家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感受，因为很多之前的战争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啊，《拯救大兵瑞恩》啊，《血战钢锯岭》啊，无论是从场面的血腥，还是说从故事上，对于人性的考量上，它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嗯， 那我觉得这个英国导演啊，这个 Journey's End， 他可能在血腥场面上，他没有走得特别的极致，他里面甚至没有这种宏大的场面，宏大战争的场面。 哦， 对，但是呢，他是把整个这个故事呢深入到了这个角色上，所以从个人的这个演员的表演上呢，其实反而他们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这种表演的空间。 嗯， 对。然后我其实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里面的一个小演员。 嗯， 其实他的名字叫就是阿萨巴特菲尔德。 嗯，为 什么？小演员他首先非常的俊美，用， 哦， 我们的话就是小鲜肉。 哦， 对对对，而且你别看他那个年纪小哈，但是你已经参与过很多很多影视剧的拍摄。 嗯， 比如说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他去试镜的时候就一眼就被相中了， 非常知名的一部电影。 之后他的一路就是星途非常的顺畅。 嗯， 我个人非常看好他的。对， 嗯， 对。好，此刻呢，我们的颁奖晚会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刚才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演员上台在唱歌，电影人在唱歌，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带来的是一个歌舞秀节目《光影流芳》。那么在这个节目之后呢，马上就要颁发出的是最佳视觉效果奖。哎，这个奖项其实对于爱看电影的朋友呢，应该还比较了解。但是对于电影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那这个奖项颁发的意义又何在呢？小爱。 其实这是一个技术类的奖项。 嗯， 我觉得首先这个也是突出了天坛奖它的一个设置啊。 嗯， 天坛奖它一共是十个奖项。 嗯，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最佳男女配。 是。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它还有一些技术类的奖项啊，当然还有最佳编剧。 那当然。 最佳摄影、最佳音乐和最佳视效。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显示了天坛奖组委会对于整个电影工业流程上各个环节的尊敬。 嗯，好的，我们一块来回到现场看一看， 共襄盛举，感谢各位的参加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back。 春天的北京可以说是家暴频传，在二月份春节档，中国电影票房达到了100亿人民币，而第一季度更是达到了202亿人民币，成为了成为世界第一。所以说现在呢，中国电影票房已经成为了推动世界电影票房的强劲的动力。 是的，因为中国电影的市场呢，可以说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人来到中国和咱们一起合作。像比如说接下来我们颁发就是最佳视觉效果奖。 So our next award for the Tintin Award is for Best Visual Effects。 那么这位开展嘉宾厉害了， He's very very impressive， OK。 他呢在好莱坞有些佳作，我想我说出来各位应该都了解， OK， 不需要讲太多。 For example， 比如说 Spider-Man， 蜘蛛侠， Stuart Little， 精灵鼠小弟， 还有这个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 To Infinity and Beyond。 所以呢基本上他呢也来中国合作，但是讲这个有点轻了，听说他基本上已经住在北京了，开玩笑。 没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开奖嘉宾来为我们揭晓最佳视觉效果奖。 So to do the announcement for the Best Visual Effects Award for the Tintin Award,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director Mr. Anthony LaMorinara。 晚上好。I came to China because of the cinema, and I saw the great energy here. And like many of the Europeans, who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e creative movement that was going on there. I came to China because of the great talent, imagination, and nuance of Chinese filmmakers. Today, there's... 现在此时此刻呢，为大家颁出的是最佳视觉效果奖，开奖嘉宾呢是安东尼·拉莫里纳拉，他呢也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对这个奖项以及对最佳视觉效果奖的理解。他说这里不仅有庞大的市场，有令人期待的年轻的电影人，当然说到的就是朝气蓬勃的中国电影市场。他在这里，他说在中国不仅电影制作的技术日新月异，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技术的特效团队也在不断的壮大当中。他非常看好中国市场，他说现在我即将宣布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台颁奖最佳视觉效果奖的得主是 视觉效果奖是 全部用中文哈，对于老外来讲非常的不容易了。我们来听听结果吧，看看究竟谁获奖呢？ 红海行动， 红海行动 Operation Red Sea China， 恭喜红海行动，有请 Congratulations Operation Red Sea。 我们有请红海行动的代表上台领奖，同时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乔纳森莫斯托。 And to do the presentations, welcome the dir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r. Jonathan Mostow。 恭喜恭喜红海行动。 Congratulations to the movie Operation Red Sea。 我们有请《红海行动》的制片人、出品人于东先生来发表获奖感言。 感谢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各位评审，感谢王家卫导演，刚才家卫导演在台上说本届电影节，关注女性电影。我觉得《红海行动》就拿不着奖了，因为林超贤导演的这个《红海行动》拍的都是男性的为主的演员的群戏。那很高兴拿到这个最佳视觉效果奖，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北京电影节的竞赛。我希望通过北京电影节让世界各国的电影人看到中国电影人的努力，看到中国电影在制作水准、技术水准和特效技术上的这种进步、工业化水准的进步。谢谢，谢谢各位评审，谢谢大家。 谢谢，再次的祝贺《红海行动》。我们也感谢红海行动用震撼人心的画面为我们诠释民族的力量。其实我相信啊，对于很多的电影观众来说都很羡慕摄影师这个角色。 哦，为什么？ 因为摄影师其实他可以用另外的一种角度看世界，也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看世界。当然摄影师在一部电影当中也是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啊，其实我对这个摄影师呢，或者 DP 啊 Director Photography 其实蛮尊重，因为其实你一个一个剧本，大家这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可以说出不同故事，所以我说很简单的就是镜头会说话，镜头怎么摆，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像那个英文说的 ，A picture'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一个照片抵过千言万语，是不是？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晓的就是天坛奖的最佳摄影奖，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曾在电影《赤壁》当中有着精彩演出的中国著名女演员林志玲，有请。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announce the winner of the Tintin Award for Best Cinematography, let's welcome from Taiwan, China, the beautiful actress, Miss 林志玲, Chi Lin. Hello, I'm 林志玲。因为电影 我们有了更广的角度去看世界。导演们赋予了电影深度，演员们给予了温度，而摄影师们透过他们眼中的世界给予了不一样的角度。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最佳摄影奖。天人合一，美美与共， The best cinematography goes to 妈妈康斯坦廷·艾萨泽。 Yes, congratulations, the best cinematography goes to Data Constantine Isaze from Georgia, Qatar, Ireland, Netherlands and Croatia. Congratulations. 我们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同时也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中国著名导演顾长卫为获奖者颁奖。 Congratulations and to present the award is welcome Director from China, Mr. 顾长卫。 好了，北京时间的21:15，这个声音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盛典。刚刚呢，我们看到最佳摄影奖的结果已经是正式的揭晓了。那么获奖的嘉宾呢，正在发表获奖感言。我们也请独立影评人小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合拍片《妈妈》，好吗？ 对。妈妈呢是格鲁吉亚、卡塔尔、爱尔兰、荷兰、克罗地亚的一个合拍片。从整个影片的这个故事来讲呢，其实它还是讲述的是一个女性她不愿意屈服于她的命运去做斗争、去做挣扎、去做努力的一个故事。哎，我是觉得从去年的金球奖到今年的奥斯卡开始好像现在的电影行业，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电影的主创上，大家都对于女性越来越关注，也越来越重视。刚才我记得这个评委会主席王家卫他就提到，15部入围影片当中呢，有5部都是关于女性崛起的故事 的而且导演都是女性， 都是女导演。 对呀。 对，然后这一部《妈妈》，我觉得她能够获奖呢，可能我个人认为，其实可能也不一定只是影片本身的一个原因。我相信是有加分的，我相信女性意识是有加分的。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这次的颁奖仪式进行完毕之后呢，获奖的这些优秀的影片有机会在国内的院线可以和广大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见面哈。那么刚刚颁发的是最佳摄影奖哈，那么接下来马上要为大家颁出的这个奖项是最佳音乐奖。最佳音乐奖也是众多颁奖礼当中呢大家非常关注的。音乐的形式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重要的奖项当中，比如说威尼斯电影节，比如说柏林电影节，比如说奥斯卡颁奖盛典，音乐的部分每每都是重头戏哈。我不知道小爱，你对最佳音乐奖的理解又如何呢？ 哎呀，音乐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形态，在电影当中，其实音乐它是一个叙事元素。好的电影音乐它是能够去推动叙事的，它的功能其实不仅仅是去营造氛围，它可以去讲述故事。比如说我们在看海上钢琴师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哈。那么这一次呢，其实在我们的评委会当中呢，其实大家会看到其中的一位评委，他就是获得过奥斯卡奖的一个原创音乐人就是这个 Jane Kaczmarek。他呢其实原来有无数部作品在国际大大小小的奖项上都获过奖。可能大家对寻找梦幻岛战争与和平、自己的葬礼，可能听到这个电影的名字你们可能会比较熟悉。那么这个 Jane 呢，他就是这些影片的音乐的原创者。他这次是几位评委当中的之一、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奖项呢对于他来说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吧。 好的，有我们共同期待哈。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暨颁奖盛典。接下来即将颁出的就是本届电影节的最佳音乐奖。接下来我们把声音再交还到现场，看看究竟是哪位开奖嘉宾为这个奖项 来开奖呢？ 著名女演员赵雅芝。 And now to present the Tintin Award for Best Music,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from Hong Kong, China, actress Miss Angie Chu.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人赵雅芝。因为电影让我更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想要幸福，我们就要学会细舍，还有珍惜和感激。就像音乐对电影一样，多了一分就太满，少了又不足。以下就让我来开讲吧。天人合一，美美与共，获得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音乐奖，是旅程尽头英国 Tintin Awards 2018 Best Music Awards Journey's End UK Hilda Gunadottir Natalie Holtz。Congratulations, 恭喜恭喜。 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同时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波兰著名作曲家詹恩·凯兹梅里克。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It's also welcome to present the award from Poland composer Mr. Jan Kaczmarek.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暨颁奖盛典。刚刚颁出的呢是最佳音乐奖，其实获奖的影片呢和最佳男配的那部影片是一样的哈。那么那部影片真的是给本届的评委会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小爱，你觉得这部影片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呢？ 我是觉得他还是说从刻画个体的角度做得比较成功，因为如果是一部普通的战争片，可能首先他着力于是画面他会去给你呈现，力图去呈现一个宏大的血腥的一个战争场面，但是实际上战争它是最终的作用，它是作用于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战争题材的影片呢，其实它都是最终把重点放到了个体上，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对吧？ 对， 他不会去给你谈一些就是从上而下的一些说教一些大道理，但是他会通过在战争中某一个人他个人的一些经历，或者某一群人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一些互动，他给你去以小人物大背景这样的一个形态去给你呈现战争的残酷以及他们对人性的一些摧毁。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格局呢，首先就是能让这样的影片在同题材影片当中脱颖而出。 嗯， 对。那我觉得旅程的尽头在这一点上其实它是做得很好的。 嗯，没错。好了，那刚刚呢我们接连了颁发了几个奖项，比如说是最佳视觉效果、最佳摄影和最佳音乐。那么可能到这儿有的朋友就会问了，诶，那咱们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评奖的标准又如何呢？其实我们之前是采访到了本届评委会主席王家卫导演，也请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届天坛奖的评审标准。 今年的评审标准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评一部电影可以是非常主观的，就大家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是，一部好的电影无论它的题材它的长度，但是它一定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就是它创作者的专注跟执着。谢谢。前两天